许还能有奇迹，可以再次遇见你。这个街头有分点击，像路标印在心底，幻想每天都是月季，去打发平淡无奇。时空虚拟至少可以能有一丝丝联系，男女孩他是谁，长发飘飘是为谁，那是我最爱的颜色，深深印在心扉，如此难消退。那女孩她是谁，是否天有意而为，让那一分钟我的心重合她的香味，纠结了那个体会。纠结了我的